Yeah.

指引 且以廉明观清正，执法如山，断冤情。今日开封重审王氏弟兄打死皇亲葛彪一案，来， 有 将涉案之人带上堂。来， 涉案之人上堂。 参见包大人。 包大人，

要靠智谋高强。送情报装作牵挂，为什么忽然间曾少家当秦空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，晚一盘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飞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